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心中猜想，也许是云岚去搬了救兵，把太子妃请出来了。等到出了敬畏的地方，外面三架台辇等着，太子妃一架，玲珑一架。严君玉连忙摆手：“ 我不坐这个，我骑马就行。”“ 就你事多，我还想骑马呢，哪有马？” 玲珑又说他。严君玉只好上了台辇，抬他的是小太监，扶辇的又是宫女，都比他还弱一些，他坐得很不舒服，感觉浑身都不对劲儿。满以为回了东宫就好了，结果抬着抬着却在东宫附近绕了一圈，进了后门。严君玉忍不住问：“ 这是哪里？”“ 你是傻子吗？这里是东宫的后宫，景琰哥哥的妃子都住在这里。” 严君玉在东宫乱逛的时候也逛到花园里的那个门旁，但是有人把守，所以他没来过，只知道后面还有很大一片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“ 我不住后宫。” 玲珑总是吓他。“ 那等会儿他们还来抓你，谁让你闯祸的？现在只有姐姐能保住你，你最好乖乖跟着我们，不然等会儿他们再把你抓走，我们可不管了。” 东宫的后宫远比严君玉想象的还要大，偌大一个花园进去，里面数不清的亭台楼阁，还有一个大湖，显然是和严君玉常去钓鱼的那个湖隔断过来的。台辇一路过去，几个院子都亮着灯，严君玉正疑惑，已经到了正堂，上面匾额提的是明凤二字，里面竟然等着不少人。严君玉在皇宫这么久，见过的女眷极少，一般遇到嫔妃都是躲着走的，谁知道今晚一下子见了这么多，都是极年轻貌美的。明明是深夜，一个个却也都盛装，十分华贵。如牡丹开了满堂，都好奇地打量着严君玉。严君玉连忙在门口住了脚，不敢再往里走了。太子妃却皱了皱眉：“ 怎么都来了？听到消息就都来了。” 一位嫣红色穿着的嫔妃上来笑着道，众人纷纷上来把严君玉围在当中，一时间如花团锦簇一般，香风袭人，有笑的，有看的，也有只是远远站着的。“ 果然闻名不如见面啊，倒是比我弟弟还小两岁呢。” 严君玉只觉得头昏脑胀，但要挣脱又怕伤了他们，只能垂着头道：“ 才不是自己人。”“ 怎么不是自己人？你也是殿下的人，我们也是殿下的人呢。” 那穿着嫣红色的嫔妃笑道，忽然伸出手来捉着严君玉的脸给众人瞧：“ 哎，你们看这眉眼是不是有几分相似？” 严君玉听到这话，忽然抬起头来瞪了他一眼，那妃嫔愣了一下，刚想说话，只见严君玉拔腿就跑，如同脱手的鱼一般，一会儿就跑得不见了。深夜的东宫一片寂静，月光凉薄，照在湖面上，寒意侵人。玲珑沿着梅花林一路过来，总算在湖边的亭子上找到了人。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爬到亭子顶上去的，只看见一个背影坐在那儿，盯着月亮出神。“ 喂，你半夜不回去睡觉，躲在这儿干嘛？冻病了可别怪我们。”“ 不要你管。”“ 哼，你当我想管你啊？我姐姐都给你准备好屋子了，暖暖和和的，还有夜宵呢。” 他满以为严君玉听到有吃的就会下来，谁知道上面只传来了一句闷闷的：“ 我不要在这里。”“ 那你要去哪儿？难不成你想回敬畏的行堂去？”“ 回去就回去。” 玲珑其实也聪明，早猜出他是为什么不肯下来了。玲珑已经算是脾气犟的了，没想到这世上还有比他更犟的人，宁愿冻一夜也不肯下来。他靠在亭柱上想了想，忽然叹了口气：“ 唉，其实也没办法呀。你想想，他是太子殿下，就算他自己不要，皇后娘娘也会……”“ 那你还要喜欢他？” 严君玉这话听起来毫不客气，但其实是把玲珑和他当成一类人了，以为玲珑也受不了这个。要是以前，玲珑一定发脾气了，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生气，只是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淡淡道： 皇家不都是这样的吗？难不成还遣散后宫吗？我早就知道了。 才不是这样。 厉道勇教给他的道理是要完完整整，不打一丝折扣，无论地位尊卑世人看法，只要是一颗真心就要换一颗真心，哪怕是起了一点权宜之计的念头都是侮辱。玲珑在下面等了一会儿，不见他说话，干脆把头探出去看。 喂，燕君玉，你不是要哭吧？ 坐在亭子上的少年只是拿袖子抹了一把脸，不肯说话。 那你在这坐着，我可先回去了。我可告诉你，你在这坐一夜都没用，猎场离这里几十里路呢，祭天又是大事，太子哥哥不会回来的。等会儿你要是怕鬼，可别叫我。 他恐吓了严君玉一番，沿着梅林往回走，偶尔回头一看，少年单薄的身影还坐在亭子上，显得很是可怜。他正想喊他一句，只见湖那边忽然灯火渐渐亮了起来，远远听见马嘶声，似乎是一支不小的队伍，不由得心中震惊。这样深夜又敢在宫中纵马，也只有一个可能，太子回来了。萧景琰到湖边的时候，严君玉还在亭子上没下来，荣浩在旁边笑他： 哼，小严越来越有出息了，躲到亭子上，难道是怕挨打不成？ 严君玉只是不说话，被笑得急了，忽然抬起头来往下面瞪了一眼。太子殿下仍穿着狩猎的胡服，玄色滚龙袍上有着隐隐的龙纹，窄袖收腰，叠懈带系着，落了一身月光，更显得身形修长挺拔，如同利剑一般。他也在看严君玉，许多事其实并不需要说，一个眼神就都知道。严君玉猛地别过脸去，夜风那么冷，他的眼睛却在控制不住地发热。当初轻许的承诺一点点浮上水面来，该付的代价从来不会迟到。他喜欢的是萧景琰，但这世上有那么多萧景琰，为他星夜迟回的是萧景琰，有着满堂姬妾的也是萧景琰，会深夜去折一只白梅花的还是萧景琰。要么斩断这一切，要么就闭上眼睛全当看不见他身上的秘密，囫囵吞枣地咽下去。但他如何咽得下去？少年的喜欢热烈的像火，容不下一丝一毫的杂质，何况他已经见过厉道勇和洛恒，知道这时候只有以心换心，没有值不值得。明眼人都看出他们的僵持别有原因，连荣浩也不开玩笑了。好在云兰匆匆赶来，萧景琰冷声问： 什么事？ 段公公让徒弟来赔罪，说是找到厉道勇了，是被几个皇子伴读贿赂了赵玉的守卫，灌了假死药把他偷了出去，没料到圣上派人验尸，所以露馅了。他们现在把厉道勇藏在御书房附近的一个院子里，原不关小严的事。 那腰牌呢？ 这就要问小严了，他应该是在哪儿捡来的腰牌，让他拿出来就真相大白了。 云兰只想把事化了。众人看了一眼亭子上不肯说话的严君玉，一直在旁边听的玲珑跳出来了： 我知道，上次我看见他把腰牌藏在司红堂的睡榻下面了，你们去那儿找就对了，那是七月的事了。 一定是聂彪的腰牌，他那几天丢了腰牌，原来是小严偷拿了。 荣浩第一个想起来，严君玉到底单纯，被他一击就开了口： 我没有偷。 荣浩笑了起来： 我知道你没偷，一定是聂彪粗心大意被你捡了。这可不对啊，腰牌可不是能乱用的。 你看看，你冒用了一下腰牌，结果惹了多少是非，连劫狱的事也栽到你身上，知道怕了吧？还不快下来回去啊，非得罚你抄两本书不可。 云兰也笑着劝道，然而萧景琰却没说话，只是看着严君玉。 他的目光仿佛能看穿许多东西，像从很高的地方看下来，所有隐瞒的东西都变得如同云层般稀薄，轻易被看穿。以前严君玉从来只见他这样看别人，没见他这样看过自己。云兰第一个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他笑着劝道： 殿下，你叫一下小严吧，小严最听你的，说不定就是怕你罚他才不肯下来呢。 严君玉也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，他看了一眼萧景琰，这次不是为了斗气了，他忽然意识到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，敖纪不在。东宫伴读中，敖纪的职责是最接近侍从的，因为武功极高，所以常常贴身保护太子。如果要留一个人在猎场的话，与嫣然和荣浩都比敖纪更合适。如果敖纪留在猎场，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萧景琰让他留下的。萧景琰仍冷冷地站在那里，锋利的像一柄剑，也冷漠的像一柄剑。严君玉心中本能地生出畏惧。一直以来，萧景琰尽管杀伐决断，留给他的却一直是深夜带着笑逗他的一面。这是他第一次直面太子殿下，众人都察觉了，也都不敢劝了，只有荣浩试图笑道： 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敬畏都放过了。 他的声音渐渐低下去，显然也不敢再说，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沉入水中。 雨嫣然， 这全然是命令的语气，雨嫣然也不得不端正了脸色。 在。 东宫伴读严君玉冒用侍卫腰牌，私自出宫，几杖二十，来赔罪的是段长福哪个干儿子？ 萧景琰神色冷到极致，云兰垂手道： 是朱雀， 叫他滚过来。既然是禁卫发现的，就交给禁卫来处刑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